春姑娘就和我们一起玩耍，一起成长。每当到了夏天，是我们最最快乐的时刻。春姑娘，请你留下来好吗？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。 阅读，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-4417 8886-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-441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铃传》。 张芳心里这个乐。我说大和尚，这就对了嘛，人活着得有点骨气呀、没囊没气，踹一脚刚一声骂一顿连声都不知、那活什么意思，人活着得有点刚火。您这就对了，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，是他张明志赵明真厉害呀、还是三宝和尚厉害，在擂台上一决高低嘛，叫天下的英雄和老百姓给评定评定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要那么的，我代表我师叔先谢谢您了。大伙起来谢过大和尚。三宝和尚一摆手，不不不，哎呀，我知道少将可在我面前使的是激将法呀，他激我这点火，可是呢，我也不是说上了他的当了，是不是？我出头看看热闹。咱把丑话说前边啊，你们可千万别拿我当盘菜，说就依靠我这类，我就如何如之何，这不行，恐怕你们失望。你们多请几位高人，众人捧柴火一样高吗？人多了力量大，到那时候咱们就更有把握了。佟林点头，老人家说的对。当时收拾东西，把老和尚请出来了。谁不赞成张芳啊？张芳心说话，这老和尚也糊涂，自己还给自己找下台阶的地方呢。啊，我没上当，你没上当，你也上了当了。你说你不中激将法，你这不也中了吗？刚才我们来一说那番话，你说多好啊，非得叫我气他一顿，他这才出头。看来这个人呢，有不少是贱骨头，这老和尚也不例外。咱们单说三宝和尚答应出头了，把东西得拿着。现在佛前呢，把佛龛顶上珍藏的兵器18颗镀金舍利子取出来了。 他说这话真不假，七十年没动狠，嘴里头不住的叨咕：“我佛慈悲，佛祖原谅，弟子实在是事出无奈。”这次离开碧云寺，赶奔香山英雄泪。我的宗旨和目的，是帮助这些善良的人铲除恶人。我佛慈悲，多加谅解呀。咱们佛家也说过这话，除恶人即是善念，杀恶人不算做坏事儿。他得过老半天，然后取着兵刃，带着应用之物，还带了两个小和尚给跑道送信儿什么的，离开碧云寺，赶奔高家店房。他们回来前天已经黑了，哎呀，消息传回来，老少英雄无不高兴，打扫店房，列队迎接，就差了放鞭炮了，像恭敬天神一样把三宝大和尚接进店房。佟林马上命人准备干净的房间，肃静的院落，让大佛爷在那儿休息。没休息之前得设宴款待，他们这块人虽然不多，还分三教，还僧道俗，外加上清真贵教的，做饭菜都得区别开来，筷子碗都相当干净，尽量都新买来的。另外厨师傅也请来的，都是一把的厨师，好好给做的饭菜。三宝大和尚这一来，给做的是素斋素饭。素斋您吃过没？那玩意儿比荤腥都好吃，什么玩意儿都拿香油炸的，就是茄子土豆也好，过几遍油再搁点味素，那味道也美极了也。所以大和尚吃的挺香，哎，一吃一痛快，把话匣子打开了，大家是彻夜长谈。好在离着七月十五还有很多天呢，时间是挺富裕。张芳告诉多点几根蜡，满堂生辉，亮堂，你心痛快，大家好好谈谈。三宝和尚边吃边问，问了问现实的情况，佟林在旁边逐条给做了解释。哎呀，三宝大和尚看了看老剑客，懂钱懂画一呀。我说老剑客，其实您的能耐比我大的多，你们非得舍近求远呢，把我给搬进来，拿我当怎么回事？老实说，我跟张明志、赵明真没伸过手，跟那陆恒连面我都没见过，究竟这些人多高的本领我心里没数啊，还望老剑客助我一臂之力。董谦一乐：“大和尚，您别客气了，您既肯出头帮忙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在擂台之上，我们互相关照，不分彼此。您呢，量力而行，能办到的事情您办，办不到的事情也不要勉强。”还是老剑客说的对。大家在屋里头谈论着，高兴的不得了啊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还没等吃早饭，三宝大和尚就不干了：“弥陀佛，有贼，你们这是个贼窝。”把大伙全给吵吵起来了。 众人赶到跨院，佟林挤到最前边就问大师傅，出什么事了？怎么有贼？嗨呀，我十八颗镀金舍利子是不翼而飞。大伙一听也傻了，翻箱子倒柜，床上床下叽里嘎啦搜到了，没有。哎呀，佟林也大吃一惊，这怎么回事呢？旁人的东西都没丢，怎么单单把他的镇寺之宝丢了？大和尚一看没找着，低头不语，好半天这才说：“阿弥陀佛，佟侠客，各位，大家看见了吧？这可不是我说瞎话，就是一夜之间，我一点察觉都没有，我镇寺之宝丢了。”可见偷我宝物的这个人比我高的多的多的多，摘我的脑袋都不费吹灰之力。我说我不行，你们不信，结果把我请出来了，我这不是废物吗？瞪眼儿把宝贝丢了，我怎么还能登台比武啊？看来佟侠客你们不应该请我，把个废物请了有什么用啊？还没等上擂台呢，我先栽了个大跟头。董乾也说，大和尚您不必上火，我分析啊，肯定咱是一家人，如果不是这样，是雍正派来的血滴子，是刺客，能说把东西拿走就完事儿了吗？肯定对您对我们大伙儿都不能轻易放手啊。他为什么单单拿东西呢？看这意思背不住，跟您开个玩笑。请大和尚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咱们好好找找。哎，但愿如此吧。这大和尚这懊恼劲儿就甭提了。正这时候，穿云白玉虎刘俊从街上回来了。刘俊干嘛呀？今天值班，领着司马良、夏九龄、孔秀、吴霸围这庄子转一圈，看看雍正派了什么人没有，得加以提防。雍正那是一条毒蛇，一贯说话不算数。你说你要不加提防，偷偷的叫他袭击一下，是不是犯不上啊？转了一圈什么事儿没有，刘俊回来了。哎，刚走到高级店门前，一瞅这围着一伙人，都是本地的老百姓。往人群里一看呢，站着个老头老太太，这老头个不太高，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，身穿蓝布的袍子，补丁摞着补丁，腰里系着丝绦，那小辫儿在脖子上盘着，满脸的皱纹，满手的老茧，看那样是个劳动人民，常年风吹日晒呀。未老先衰，看那老太太还有点端肩驼背，是个农村山沟里的那么一个老太太。干什么呢？在这卖东西呢。卖什么东西？卖十八颗镀金舍利子。把盒盖打开了，十八颗。什么叫镀金舍利子？十八颗金球，这球比这乒乓球啊稍微大着一号，上的有眼儿。如果说动手的时候把这十八颗穿在一块儿，能当鞭使用，这种鞭叫葫芦鞭。 就像那糖葫芦是一串一串的。不用的时候，把五斤的链子撤下去，一个一个单摆扶格可以做暗器，18颗暗器。就这镀金舍利子，专打金钟罩，能破铁布衫。你就是多少年的气功，你也避不住。要叫这玩意儿给你拍上，你多年的道行就付诸东流。三宝罗汉就以这驰名啊。为什么请他呀？就想拿这东西拍张明志、赵明真和倪小鬼、陆恒等人。这玩意儿丢了，没想到落到这老太太老头手了，跑到高级店门前来卖这玩意儿来了，而且价钱非常便宜，就这一颗金球才要10个老钱，这18颗才能值多少钱？这围着这些人呢，看着可笑，不知道这球球蛋蛋这玩意儿是什么，可挺好看，锃明刷亮。刘俊看了一眼，赶紧进了店房，禀报老师佟林，把这事一说，佟林也一愣，是吗？佟林不放心，亲自到门前来查看，往人群里的一瞅，一点儿不假。佟林没敢动，让刘俊监视这老头跟这老太太，转身回来给三宝罗汉送信。三宝大罗汉一听，什么？我这玩意儿丢了，又出现了，落到两个普通人的手里，跑着门口来卖来了，这不是羞臊我吗？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连董钱、董老剑和大伙都跟出来了，接光接光接光接光。老百姓一看，赶紧闪到两旁。董钱在最头前，老剑个来到里边看了看，回头又问三宝罗汉，大和尚，这是您的东西，一点不错，您别生气别着急啊，别把他们吓着，我问问这东西是卖的吗？ 卖的。 一个球卖多钱？ 10个老钱呢，不值钱几个烧饼钱。 哦，我都买了，我都买了啊，一共我给你5两银子。 用不了 啊。不，5两银子我整个买下来了。说实话，在佟林手里拿过5两银子给这老头老太太了。哎呀，这老两口子他非常高兴，跪地下给董钱磕头。董钱说，起来起起起，把东西接过来给了三宝罗汉。三宝罗汉一看是自己的东西，哎呀，这心才放下。但他纳闷儿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董钱乐呵呵的问这老头老太太，我说老兄弟别害怕，我且问你，你刚才卖的这个球球蛋蛋，你从哪儿来的？ 我可不是贼呀，不是， 我没说你是贼，你别怕。你在哪儿弄来的？ 有个人给我们的。 他怎么说的？ 他看我们生活太困难了，都是这么办吧，送给你们点东西，你们去卖去吧，啊，要多少钱都行，肯定有买主。我还告诉我们老两口子，别地方别卖，就上这高级店门口来卖来。我们这才来的，他说物管卖多少钱都归我们，我们这才来的，这跟我们没关系。 哎，没是跟你们没关系。这人是干什么的？什么样？ 这人是个大姑娘。 大姑娘能有多大？ 长得挺好看的，那有20岁啊。 老太太说，顶多也就20来岁吧， 长得可秀美一个大姑娘，她抱着给我们的，我们就住在这儿，离这不远儿。我老头子在院里正扫地呢，他进了院了，跟我老头说的，老头这才答应了，我就把手中活计放下，俺们两口子就上这儿来卖来了，别的事儿我们全不懂。这个大姑娘还说些什么？老两口子想了想， 对， 他还给留了个纸条，说要有买主的话嘛，只要是这店房出去的人买了，就把这纸条给他；要别人买呢，还不卖，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是这么说的，把纸条拿出来了。董钱董老剑可把纸条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的字儿不多，请到香山白云观一叙。白云观那是个大庙，请到香山白云观一叙。呀，这是谁？这个大姑娘又是哪位？打发这老夫妻走了，没他们的事儿了。董钱董老剑可回来，跟三宝罗汉众人一商议，三宝罗汉说，你看见没，这大姑娘绝非等闲之辈，武艺超过我数倍之上，我看来人家才真正是给你们能帮忙的，地点人家都留下了，我们不妨就赶奔白云观去一趟，老僧我也开开眼界，见识见识。我问问，他怎么拿去我的镀金舍利子？为什么拿去？跟我有什么过节？叫我找这个难堪，又在店房门前卖这种东西，这不羞臊人吗？张芳心里头高兴了。张芳一拽铜铃，师叔，我倒想起个事儿来，说吧。前者咱们二闹雍和宫，好像没叫人逮住，是有这么事儿吧？啊，有一个大姑娘把咱爷俩给救了，有没有这事儿？ 啊， 佟林说是有这么回事儿。我说今儿这大姑娘跟那大姑娘是不是一个人？佟林晃晃头，这很难说。等到了白云观便知真假。大家一想，有的是时间，到白云观看看。三宝罗汉非要跟着，一共老少15人起身赶奔白云观。路上无话，到地方了。白云观那个气魄比碧云寺只大不小啊！来到庙门一看呢，两个小老道在庙门这儿等着呢。离老远一看，佟林一行来了，小老道抢步上前迎接。无量天尊，前面这位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侠客吧？ 啊，不错，正是在下。 两位小师傅怎么认得我？嗨，您谁不认得？太知道了。我们当家的说了，让我们在此恭候，说您呢肯定能来，说还得带了不少的朋友，大概这后边都是您的朋友。正是。好了，您稍后片刻，我到里边送个信儿啊。到里边送信儿去了。还挺快的，里边为首的出来俩人，一个白发苍苍出家的道士，这老道眉毛胡子刷白刷白的，小脸蛋通红瓦亮，这是道武仙风。挨着他的是个出家的女道姑，鱼尾道观，八卦仙衣，背背宝剑，手拿拂尘。